喂，政治好丑恶噶。 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面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啊，终于就跟大家正式在这个观塘的直播室那里做节目。 是不是刘世良强势回归？ 是啦，很多人就怀疑了。不用怀疑的，这个不是 key 落去的。我 key 落去就不可以拿到个牌落来的。但正正因为不是 key 落来的，所以就在现场可以拿个牌落来的。那这个就是叫做政治咖喱饭的这个车站啊，车牌。 是 小巴， 小巴車，有香港特色的。 是啦，咁就喺温哥华嗰阵时咧 key 落去咧，咁所以咧就大家 key 到好似真嘅一样。 犀利，我开头都以为系，又争啲俾你。 咁咧就大家就以为我翻咗嚟咁样，咁实际上咧就喺个绿幕嗰度咧就而家都可以用好多即系蓝幕、绿幕啊嗰啲。咁香港啲网台做得唔认真，就因为灯光唔得。 哦，灯光唔得系。 系啦，即系要用多啲侧光，就唔系直接。因為你個人會起光個邊噶嘛， 哦， 咁所以你 key 嘢落去咧，就變咗好似有條硬邊咁咯， 或者係斷咗發 光，或者係啦係啦，硬。 咁我而家背脊呢啲咪會咯， 硬硬殘殘咁樣。 咁點啊？應該打得 flat 啲， 或者 咁樣 係。唔係，或者即係唔好正面，或者喺個頭殼頂打落嚟。 哦哦哦，咁樣。 即係側側地或者係反射咁樣，咁就會好啲。即係都係有技巧嘅，真係。係 嘛？ 咁因為喺温哥華嗰陣時咧，就有啲電視台嘅朋友。 嗯。 其實我哋做主持嗰兩個就喺電視台同埋電台做評論員。 咦，好似唔止兩個啊，咪三個啊？ 唔係㗎，其實我哋坐喺對面 operator 有兩個嘅，嗰兩個都係喺當地嘅中文電視台嗰度做嘅。 係 啊，好認真嘅，咁就所以咧就都有啲得著啦，即係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即係建立嗰啲關係，咁亦都可以即係將城寨同佢哋嘅節目。 嗯， 即係可以引入啊，或者係多啲交流嘅機會， 係嘛啊？好啊，呢個佢哋都好關注香港事務啊，係。 我成日覺得而家嘅情況咧，你隨住嗰個即係中美個關係惡化咧，香港喺國際事務裏邊，或者國際個輿論裏邊咧，嗰個受到重視嘅程度會越嚟越高嘅。 係。 咁所以就多啲同海外嘅香港人聯繫咧，係可以。而家唔知幾時，其實即係如果有需要嗰陣時，譬如做一啲嘅海外嘅 lobbying 啊，或者啲 campaign 咧係有幫助嘅，我覺得。不過唔知幾時啦，當然係。但我覺得隨住嗰個中美呢一次嘅所謂貿易戰，其實唔係貿易戰嚟嘅，嗰個係爭奪世界領導權嘅第一槍嚟嘅。 就算係貿易戰啊，都係要唔係一時三刻解決㗎， 會 嘅，可以糾纏好耐㗎。 嗰個亦都係咧，唔係話即係真係貿易逆差，填到嘅貿易逆差就可以解決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就亦都希望多啲，即係除咗加拿大之外，我都希望譬如澳洲啊，其他地方咧都可以聯繫多啲，即係當地譬如華人啊，做時事評論嘅人啊，咁樣可以串連成為一個網絡。咁啊，邝永孙就因为要照顾爸爸，其实都即系因为老人家九啊几岁，咁就即系情况有阵时又好，有阵时又坏咁，咁所以就我翻嚟先。 哦，咁样。 咁啊，邝永孙仲系喺加拿大嗰边。 保重啊，卡文。 啊，咁啊，可能大家有机会可能见到佢就同其他主持人喺当地嚟讲， 三骨 可以吓，咁可能个背景都一样。 同康头三骨本系。 系啦，咁就多啲大家，即系因为我哋走咗嗰阵时咧，我都有拍嗰个短片。 系啊系。 啊，10分钟、15分钟。 啊，我几喜欢你嗰辑去荷兰嗰度啊，系好。 几好玩噶，系啊。咁就因为嗰个系我以前大学嘅同学一齐嘅，系啊，佢喺当地喺荷兰教书。 系系。 咁就我哋去西班牙亦都有拍嘅，不過就遲啲會喺三不管播， 係嘛？ 咁就去咗一個城寨人嘅屋企，佢喺馬德里市郊住嘅， 係嘛？ 係啊，咁咧就帶我哋去咗啲都幾有趣嘅地方。 係， 咁我哋嘅聽眾真係遍佈全世界嘅。 哇！好嘢，好嘢。 西班牙有啦，冰島有啦，愛爾蘭啦，芬蘭啦，挪威啦。我今日翻咗嚟 我撞到三個人話：細郎，你翻嚟啦咁。一我喺嗰邊 City Bank 海濱道嗰度做，即係搞完啲銀行啲嘢行過嚟咁樣，就喺嗰個紅綠燈嗰度。 係、啊、見到啦，真 兩個已經係。跟住一個上嚟，我哋書店嘅又係我哋城寨人嚟嘅，就你翻嚟啦咁。 七一遊行唔使解釋咁多啦，好多城寨人經過嘅攤位就話：阿 Gary 啊，阿咖喱啊，阿細良係咪著咗草啊？嗱，你睇下細良成個坐喺度。 嗱，好多人就話： 不過瘦咗啲喎，你好似 係咪移咗民咁咧？就肯定唔係嘅。咁我而家仍然只不過係揸住特區護照嘅啫，同埋 BNO 嘅啫。咁咧就今次去嘅時間比較長咧，係因為要照顧屋企人。 係。 咁所以就要。即係你唔可以話到一度就走咁樣， 知道。 咁亦都係咧，老人家咧，你即係要擺時間咯，我覺得係啦。咁即係因為始終見到屋企人嘅心情啊、情緒啊各方面都會好啲嘅， 係。 所以就請大家原諒，就千祈唔好成日話我著草。好多我睇嗰啲留言咧，我每一次我都話冇理由反駁得咁多㗎。有啲又話我梗係坐緊移民監啦，有啲梗係申請居留權啦咁樣。其實我如果我要申請嘅話，因為抗榮孫係加值㗎嘛，家庭團聚唔使啦，其實係。 城寨人關注我哋嘅收視率。即係冇你喺度嗰陣時咧，就略為下跌，咁所以咧 咁咪你要搞掂佢啊嘛！我走之前都交託將 你有冇睇留言啊？今日話哇 ，Gary 已經好好啦，已經做足咁多集，仲要去呢個嘅 妹嚟噶， 唔係啊，仲要去撈鬆嗰度蹬腳嗱，又有城寨人留言，咦係咪阿咖喱去咗多倫多咧？唔係去咗加拿大咧？咁樣係佢話唔係啊，我真係翻咗嚟嘅，今日呢集係真嘅咁樣。 咁就喺嗰陣時喺加拿大咧，都即係留意香港嘅時事咧。有陣時都好多加拿大嘅朋友咧，因為我哋喺市中心活動咧，係撞到好多我哋嘅聽眾嘅。我哋喺加拿大溫哥華嘅聽眾真係相當多， 係嘛？ 總之逢親去親華人嘅食肆，茶餐廳好、飲茶好、coffee shop 好咧，就會撞到認識的人噶啦，啊咁佢哋會走嚟同我傾偈啊，話自己係城寨嘅觀眾啊咁樣，咁有啲係會員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每去一次海外咧，都令到我都感激嘅，其實係，因為見到海外嗰啲人咧對香港嘅問題，即係唔係話加唔加入城寨人咁簡單，而係話對香港嗰個嘅關注嘅程度咧，好多時係高過香港人添。 哦，係嘛？ 係啊， 我都會有留意到，就算我以前讀書，即係北美洲咁樣，係因為嗰個生活模式係唔同，節奏又慢啲啦。咁好多時即係亦都係好寄望係聽得到香港嘅消息啊、資訊啊，即係亦都個留意程度好高。 同埋我覺得，因為嗰個中國模式已經全面滲透加拿大， 係 包括當地嘅電視台、電台，咁所以咧就亦都有中國領事館嘅去影響。當地的政治活動啊，去組織電話隊啊，咁譬如六四嗰晚咧，我就喺中國領事館門口，即係有燭光晚會啦。 哦， 啊，咁就睇到當地嘅喺 UBC 嘅大學啊，派嘅一份學生嘅刊物。咁原來咧，中國領事館係要求大學移除嗰個嘅民主女神像。 哦，咁樣啊，係。 咁當然 UBC 就唔會採佢啦。 係， 係啊，所以你喺澳洲、美國發生嗰啲，即係而家一路揭露出嚟咧，就話影響啲政客啊。影響啲大學啊、言論自由啊、學術自由啊嗰啲嘢咧，即係中國領事館啊。其實嗰個係中國模式嘅一部分嚟嘅。 即係不斷係輸出啲所謂鋭實力，真係。 係啦，除咗香港之外咧，執行得最徹底嘅喺加拿大嘅，其實。 加拿大唔係 因為華人多嘛？ 哦 ，OK， 佢覺得個滲透會更加容易做到。 嗱，商業組織啦、商會啦，好多時就通過嗰啲嘅商會活動啦，去請嗰啲領事館嘅人啦。咁大家就即係同香港嘅新界活動一樣嘅，大家就蜂擁住嗰啲領事館嗰啲人啦。咁就當佢哋係神咁拜啦。咁然後佢哋就到時都又搞啲慈善活動啊，又組織交流活動翻大陸啊咁咯。咁就學校裏邊啦，又孔子學院啦，中文嘅傳媒啦。 一樣有 係啦，華文傳媒，如果你要大陸廣告啊，咁佢咪有影響力咯？ 唔使洗橫手，用銀彈實力。 但佢兩樣都用嘅，其實 兩樣都用 嘅，即係你即係社團一樣啫嘛。 有冇揾啲愛字頭啊？當嗰邊紀念呢個六四燭光集會嗰陣時候，揾啲愛字頭出嚟。 嗱，佢哋就冇咁明目張膽嘅， 係咩？ 因為厭惡性都幾重下嘅。 我嗰陣時喺三藩市讀書，我有份幫手去籌建即係第一座北美洲嘅民主女神像㗎，坐落喺三藩市唐人街裏邊嘅其中一個嘅公園裏邊㗎。咁我係每次。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講緊係九零年代初期嗰陣時咧，咁佢揾啲愛字頭，有啲即係嗰啲極左嗰啲咧，就喺打對台咁樣噶。你喺度嗌口號，你喺度悼念嗰陣時，佢喺嗰邊係喺度舉旗。 我去温哥華嘅六四集會就見唔到，但係咧就 之後我不知道，因為現在北美洲那邊都串連緊，就是為劉曉波呢去做一個紀念碑，可能是一張空凳的形式這樣。那就我相信這個也都會觸動到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海外的那些團體，即是你剛才說的那些老左啊或者新左啊。溫哥華就多一些新的移民所組成的組織，就傳統那些的僑領呢就都冇乜活動能力啦，因為都老嘅老死嘅死，係啦，老嘅老死嘅死，所以我就話時間係對付民建聯最好嘅一個工具嚟。 但佢哋會揾啲後生去填補啊嘛，新 咁你啲香港人係渣啦，但大佬嗰啲咁嘅小花，我話俾你聽，大家笑成日笑我話中意阿林林，其實一個笑話嚟嘅林林係。因為有一次啊 ，Lens 喺高登仔嘅討論區裏邊揾到出嚟，就話：哇，咁醜樣嘅咁樣，係咁樣講起先嘅。 哦， 咁我就話佢嗰啲咁嘅工聯會小花、民建聯小花，花乜嘢啫？ 係 大佬啊，即係一條草都唔係未到啦，真係。咁就叫下叫下咧，嗱，而家又嚟啦，區議會選舉。 係啊，有一個針對部署啊，陶謹申， 一個就係喐啊陶謹申嘅小花出現啦。咁除咗小花就呢個叫做鋭實力啦，真係 鋭實力， 重點清除。嗱、以往咧就係針對支聯會常委嘅，我記得，包括對付阿蔡耀昌啦嗰陣時，係嘛？好似出阿龐愛蘭定唔知邊個嘅？ 龐愛蘭喺火炭咯， 係啦， 火炭咧就係、 是、就係、是、揾一啲嘅即係重點打擊嘅對象。 2003年因為受惠於呢個七一遊行，咁就呢個嘅蔡耀昌就喺沙田嘅火炭區嗰度勝出，跟住2007年咧。就重點栽培呢個新論壇嘅龐愛蘭，就攞翻 攞一個 龐愛蘭就到做今時今日啦。 專業好似藥劑定唔知乜鬼嘢㗎？ 藥劑師啊， 係啦。咁咧就企出嚟個樣就唔係似嗰啲嘅老左大媽。咁加上鐵票動員，咁就必勝。好啦，而家去到第二個方法係咩咧？新加坡嗰種模式啦。新加坡嘅模式係點咧？每一次新加坡你都知道佢都係威權體制。即係 PP 呢個人民行動黨嘅 PAP 啊。基本上都贏了大部分的議席，八成以上的。但是呢如果他輸了給這個工人黨的議席那些呢，他就通過選區劃界呢 就喐你， 就去喐你攞返個議席。這個是新加坡由80年代開始。第二是什麼呢？ cut 你的 budget。凡是那區是選過懲罰當區的選民。 即是不選我執政黨啊，搞下你先。 是啦，就 cut budget， 就專門起埋啲不能避雨亭啊。這個給先人用的這個噴水池啊，那些東西 人家的街道呢可能籌建街燈又好，路面的改善又好，就會即如期地去做你那裡拖慢一點，我用行政手段令到你本來應該要獲得的市政服務又慢一點樣。 以往呢就我覺得它是分階段執行的。剛才我所說政黨做什麼呢，就是重點栽培一些的女刺客，叫做小花殺手。小花殺手是怎樣來的呢？最初出現就是當時日本的執政自民黨，就郵政改革裏面小泉純一郎的黨內就作反， 自民黨 是在國會投票裏面很多自民黨的黨員作反，不支持小泉純一郎的郵政改革，即是將個 privatize。 好了，跟著呢他就招攬一批在傳媒的女主播、女記者， 即起碼喺埋外觀上邊咧，已經係有一定嘅吸引力。 口才好，面慣於面對鏡頭，咁咧組成呢個女刺客就對付嗰啲 唔係粉紅刺客，啊、改個名好靚嘅粉紅刺客， 就對付嗰啲叛徒。 係啦，日本個體制就好似英國咁咧，個首相咧係有權決定幾時去舉行大選， 解散國會大選啦，係 啦。 好啦，嗱，工聯會嘅模式係咩咧？就係、是、咧，一就係外援啦，頭先龐愛蘭嗰種啦，民建聯嗰，即係佢唔需要係入民建聯嘅。就是那些叫做暗砍左派，實際上後面就有個鐵票組織動員，那個台面就是一個 keeper 來的，那就是龐愛蘭那種。第二種是什麼呢？就是小花模式。小花模式其實那些就是工聯會民建聯的職員來的，小什麼花呢？其實是專業政客，在地區的專業政客來的，所以他對李卓人、對何俊仁都是的，輸了一屆不要緊的，因為他四年就會繼續在個區裏面，因為是個組織共產黨俾緊錢佢噶嘛，兩皮嘢、三皮嘢、四皮嘢，你諗下，對一個啱啱大學畢業嘅人嚟講，廿零歲嘅女仔嚟講，係一個好嘅工作嚟嘅喎。而家真係唔容易揾嘅， 穩定㗎，係 做啲社區主任啊，係 啊， 係啦。咁然後咧就嘘寒問暖，通坑渠又得，落手內抄屎渠又得，乜都得。 啱啱過咗嗰個嘅小西灣嘅補選嗰個直結零咪就係咁咯。 抄屎佢 以前就係唔係抄屎大雨，不過咧就揾隻手係去清嗰啲塞住嘅嗰啲渠嘅樹葉咁樣，不過都已經係放低身段。 嗱，我哋叫做三渠三堰啊，三渠就係呢個雨水渠、污水渠同屎渠。係。三堰就是老人堰、渣堰、蛇堰， 蛇堰 系啦。咁呢三渠三堰咧，就由呢啲小花去經營嘅話咧，喂，大佬，好簡單嘅啫。你華人始終個政治文化係咩咧？第一就係咧嗰個政治理念咧薄弱，好多時係睇實力。第二就係咧幫唔幫到我解決問題。咁你長期 full time 有無限資源。不是只是他，因為他後面是有一個全個共產黨的地區組織在這裡嘛。 你想想每一次 你要新家園協會提供米給你派又得，恆基的大掌櫃李嘉誠就會泵錢下去，即是鄭永信對想姚松炎那條友，不是在新家園協會做總幹事的咯。新家園協會就是許家印、李嘉誠，不是長江的李嘉誠，是李兆基的兒子那個李嘉誠，是泵錢的嘛， 即是取啊 徐子淇那個，是啦，泵錢之後呢，然後呢就找徐子淇都有去的，剪彩林奶媽都有去的，新家園協會啊，是專是通過新移民福利去建立社區網絡，然後去攞票的嘛，新家園協會是這樣。 當新移民去到新的社區裡面，他又幫你是去即是 申請這樣申請那樣 申請這樣申請那樣、又幫你補習一下 課程、 英文、課程、廣東話、虛寒問暖，幫你是去嘗試是去找工作， 提供一些職前培訓，這樣是 好 一套的服務，一條龍的服務。 所以我就說，即如果你鬥專業呢、即我不是說嘲笑他們、這一種無限資源所打造出來的這些地區民粹主義咧，無往而不利嘅，真係。除非你嗰區咧嗰啲人係唔自在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哋叫中產社區。 中產社區就好少少。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叫做葉樓現象，一陣間先講。呢啲基層社區、新移民社區咧，就算你話元水村都好啦。嗱，你都知道元水村一嚿雲搞出嚟噶嘛？嗰陣時追擊呢個元水。 民主黨黃碧雲一手咧就炒起呢個。 上一次嘅喺姚松炎嘅補選裏邊咧。這個元水村呢反而是民建聯拿的選票是多的嘛， 票倉成為他的票倉，不單止是這樣，連2015年兩個受元水問題嚴重、影響最嚴重的呢都不是當區的民主派議員，即是候選人，例如是民協、例如是民主黨贏，兩個區都是民建聯拿到。 所以這個就是呢，你有計劃有組織部署完之後呢，組織力量發揮出來呢，他現在進化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就係、是、揀選埋一啲有 camera face， 識得玩社交媒體，對住記者可以，就算呢個蘋果、李伯芳都要寫下佢哋啲花邊嘢嘅嗱，咁啊掂啦，係 啊， 係嘛？咁你有陣時記者都話係，屌你睇下鄭永信個樣子都唔係咁撲街啫，咁樣比起嗰啲周浩鼎都好啲啊，咁樣 嚇跑下步，哇，好似好健康、陽光。啊！即係鄰家男孩喎，而家對阿陶謹申嗰日啊，做下 keep 下 fit， 哇！著小背心， 咪咯，跟住 仲唔幫你出，唔出啊！對唔住， 抄坑渠，大佬，係 啦， 即係你諗下咁都，即係所以我就話佢嗰種民粹去到極致咧， 係 共產黨其實都係一種民粹嚟噶嘛，嗰種民粹唔一定係民族主義嗰種民粹嘅，可以係福利主義嘅民粹嚟嘅， 投其所好。 係啊，即係福利主義，即係咩咧？係你派你要乜，我俾乜你。係社區福利主義派嘢，政府派唔到嘅，我幫你派。 同埋連個論述啊，都即係欺騙埋市民或者洗埋腦就，唉嗱，區議會咧其實就係呢啲虛寒問暖、蛇齋餅種、小恩小惠，幫唔幫到你，見唔見到人啊咁樣嘅，就唔係好正規地議會嘅工作。議會嘅工作正規部分，梗係坐喺議會啦。你估真係落區裏邊好似做一個街坊保長，做個保安員咁日見夜見咩？但其實而家係慢慢踎到咧，就話咦，區議會咧就只講民生，唔講政治嘅，講政治嗰啲嘅民主派咧就不務正業嘅咁嘅。 其實是一個大倒退，真係一個大倒退。八十年代香港推行呢個代議政制，即係馮檢基嗰一代啊。雖然今日已經成為呢個 O.C. Food 周街俾人喊打。出埋本咁嘅書喺度唱衰人， 咪他那一條窄巷係咪？ 佢自己變成一條窄巷。 佢發個短信嘅，我叫我去個書店簽埋，好彩冇 簽埋佢。大佬嗰陣味真係， 佢係一男子發嘅，嗰啲叫即係唔係好夠誠意嘅。 所以我就話呢啲人最終邊一個人會出錢去買呢，就相信只有共產黨，即係等於嗰啲連戰啊，嗰啲國民黨嘅呢啲嘅舊電池，最終賣俾邊個咧？都係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我最中意收買爛銅爛鐵嘅。 咁嗱，唔好講佢啦。咁呢啲咁樣嘅，即係社區福利主義以往係咩呢？以往民主派係靠維權起家嘅，喺社區裏邊維權啊。社區兩種工作模式，一種就係頭先我講左派嗰種民粹主義。以往其實喺暴動前都係嘅，工聯會都係嘅， 都係咁樣， 都係靠嗰啲嘅嗱學友社就搞戲劇班啦、詩歌班啦、文化活動啦，咁就吸引嗰啲名校生，然後慢慢將佢turn成共產黨嘅黨員啊嘛，即係嗰啲曾氏兄弟啊嗰啲。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係基層市民咧，就係福利啦， 福利 嚇、實物啊，現兜兜俾你嘅嗰陣時，就算。再早期啲啊，省港澳大罷工啊，一九二幾年嗰陣時啊，係有錢俾嘅， 即係你係受薪地去罷工。 你睇下阿羅恩惠嗰套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咪有講 有做證㗎，真正嘅 入嗰啲嘅 人證啊，係 全接嗰啲記錄喺度㗎，入幾多錢 內。如果唔係唔能夠將呢個嘅罷工成為可能嘅，因為你唔能夠sustain嘅，你唔能夠持續 收入 一段頗長嘅時間，對當其時所謂嘅叫資方係構成壓力嘅係。 嗱，咁呢個慢慢點解將香港嘅？基層政治變質係咩咧？鉛水事件嗰啲係維權嚟嘅，其實根本你係要追究個責任， 因為個制度 唔 係 話派水，派水有 Q 用咩？佢就將佢扭轉咗去，成為一個派福利嘅活動。 係啊，即係無往而不利喎！你睇下最近呢個陳恆斌，咪又係話驗水嘅問題咁樣哦。我哋民建聯做咗驗過咧，係冇問題嘅。我哋而家爭取目標咧，不如就免你水費三個月啦咁樣。喂，大佬，其實就出咗事啦。不過唔緊要啊，呢個有曱甴嘅飯咧，你可以繼續食，免費食三個月。我 check 過咧係冇曱甴嘅咁樣。佢咁樣解決問題喎，係。 我其實真係又好可悲，我覺得。 即係香港人諗清楚，只要稍為唔好思想懶惰，你諗一諗咧。邊個人揾緊你笨？邊個人係攞緊你著數？邊個人係出賣緊你？ 佢俾嗰張 抗爭水，其實係張明 審啊，攞你嗰張選票。實際上佢再轉手賣嗰嘢先貴啊！你知唔知啊？真係白痴啊！我覺得呢啲香港人真 係。因為嗱，你真係就算要做一個好實利、好功利、好為自己嘅權益 賣咁 cheap。係啦，你計一計，你嗰個票你真係搞得 cheap 得滯。俾一包米你食一次齋宴，免費嘅證件上服務，跟住咧就攞咗你嘅個人私隱之去咧，跟住打個電話，你又覺得啊，好似攞個人哋一包米，攞個十個月餅唔係幾好意思，我就投俾佢。你搞 cheap 你自己啊，係。 你論述上要同佢哋困係咩咧？你睇下譚耀宗住邊度，坐乜嘢車？ 係。 你睇下陳婉嫻點解住半山？ 係。 喂，大佬，呢啲全部係工人貴族。你哋住喺鉛水村。住在最偏僻的公屋，然後就將個選票俾咗佢哋，佢就用最 cheap 嘅價錢買咗你張選票，然後佢轉手賣俾政府，賣俾共產黨嗰陣時咧，就謀取暴利，而家就係根本係，然後咧個個變成政治暴發户。你想想幾可憐？ 你諗一諗點解政府建制派要用咁多嘅力量，用即係投放咁多嘅資源去搶奪議會嘅位置，特別係區議會同埋立法會，你會睇得到大買賣係喺立法會裏邊用一啲合法嘅掠奪嘅方式，係將香港人嘅利益出賣。 你諗下， 大佬 鉛水村鉛水事件，蔣元秋個老公就坐喺呢啲嘅負責鉛水工程嘅國企裏邊嘅非執董啦。 係啊， 你諗下嗰個利益係大到不得了啊！所有高鐵工程一地兩檢超支，點解全部唔俾追查？就是因為那些錢去了那些承建商不是香港人的，根本是那些是大陸的承建商來的。你想想他們這些民建聯工聯會一路撐政府，同一時間你不要以為他有政策理念，錯。很多人說他們保守都不 是保守都不是，只有一兩樣東西，利益利益和什麼呢？政治虛榮，即是人大政協那些東西。但這些虛榮又可以轉化成為利益，最終都是現兜兜錢， 兩樣都有，但是可以計算的，用金額是。 是啊，所以我就說你們去賣了那些選票，你們說那些小花虛寒問暖，是吧？四年來天天見到他，好像有即是鄰家少女、鄰家男孩那樣。喂，大佬，這些大陸東西，我告訴你，沒有東西是真的，除了騙子之外。還有那些疫苗都是假的，其實是。所以我就說呢，這些這樣的長年經年累月咧，我覺得已經改造了香港人由八十年代以嚟對選舉文化 地區政治嗰個嘅 perception。 係啊， 我覺得呢個係好 fundamental 嘅改變，我覺得好可悲嘅，真係。 我係感受好深㗎，即係特別係去到選舉後期咧，我哋差唔多日日即係都要企街，日日都要落區，而被理解為呢個就係最正規嘅地區工作、選舉工程。我想話俾你聽，才不是，絕對唔係啊！不過而家慢慢個選舉文化改變咗，就啊點解見唔到人呢？咁樣你係咪冇做好你嘅工作呢？咁樣正規嘅議會工作、正規嘅議員唔係企街派單張咁簡單嘅，大家要搞清楚啊！係 嗰種街道大糧，你明唔明啊？而家香港地區政治八十年代唔係咁嘅，而家變咗大陸嘅街道大糧嘅方式，而家就變成個名詞就叫做小花，實際上係大陸嘅街道大糧。然後呢就通過福利、社區福利去派，政府有政府派，所以點解每個區俾咁多錢落去搞活動呢？實際上亦都係通過建制派將嗰啲公帑 channel 去自己嘅私袋嗰度嘛，呢個好明顯嘅。跟住就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就係你見到嗰啲不能避雨亭啊、大埔天安門啊， 五千萬呢個音樂噴泉啦， 咁樣嘅音樂噴泉五千萬， 嚟到嗰度 出邊海濱道將來拍滿曬旅遊巴，嗰啲喺度做生意嗰啲撲街，我話俾你聽。冇人去提過呢個問題嘅，我哋經常喺度出入資嘅，根本你諗下，而家偉業街塞到，即係轉入嚟嗰度啊，係長期塞車㗎。 根本嗰個而家就唔係設計嚟，係俾即係旅客係去享用嘅，係嚇，我係根本性地改變咗個用途。 而家係後加嘅，根本就冇規劃，然後通過區議會去追加呢啲假嘅觀光工程，而呢啲觀光工程最終係咩咧？係燒咗銀紙，將嗰啲銀紙燒咗去邊咧？係嘛？教科書的銀紙那些的、操練的 TSA 那些不又是商務組、教育圖書公司咯，真的嗎？不又是幾億嘢買咗佢哋嗰 管治手法就係搞一大輪，做完一場大龍鳳之後咧，就用翻你香港人嘅錢去呃翻你，而你係感激嘅，嗰個先大鑊係。 洗腦交流團話俾你聽，又由呢個中旅啊下邊咩青旅舉辦，一定要佢哋承包嘅喎，你唔可以話我哋組織一個旅行社，學校係唔會俾我哋做嘅。就算你話香港好大嗰啲咩關鍵啊嗰啲都做唔接唔到喎，永安啊咁，一定係嗰啲國營企業或者黨營企業旅行社做。好啦。政府就將公帑就俾咗佢哋，佢哋就做你去過洗腦團嗰啲真係笑死你！我都同學係大洗腦團，因為佢中學老師嚟嘅，佢話完全係嘥時間嘅， 嘥錢浪費時間。 佢話唔使擔心啊，係洗唔到腦嘅，其實因為佢哋係亂搞、hea 搞，佢哋代咗嗰啲錢， 掠水為上。 嗰啲旅行社嘅中介就代咗啲錢，然後咧，香港政府就同上邊交咗張單，嗱，每年咧就組織咗幾多個交流團，去咗邊啲學校嗰度交流，翻到嚟就寫封信。就俾呢個習近平個老婆彭嫲嫲， 彭 麗媛咯， 彭麗媛 最近咪覆信俾嗰個又一村嗰個咩小學咯。喂，大佬呢啲咁嘅契弟嘢，呢啲咁嘅小學生做埋啲咁嘅契弟嘢，即係寫嗰啲嘢都唔係人寫嘅，我覺得其實即係你見到好可悲啊！呢種咁樣嘅奉承文化，竟然即係我最憎就係小學生送機，黃楚標小學啊。因為最近呢個送機場嘛， 哦， 嗰啲領導人啊，歡迎嗰啲啊。喂，大佬呢啲咁嘅撲街嘢，我哋以前從來都唔做嘅，根本係以前英女王嚟嗰陣時，點會動員啲小學生喺個機場嗰度喺度歡迎嘅啫？ 好醜陋嘅其實啦， 唔係係惡俗啊！你明唔明啊？呢種共產黨嘅庸俗嘅政治文化，唔單止喺地區變成工聯會小化，然後跟住就係咩咧？利益輸送，頭先我講嘅公帑通過地區工程、通過洗腦工程、教育。出版呢啲嘢 channel 曬去佢哋嗰個利益集團裏邊，最大鑊係公務工程。 公務呢、這個先係大買賣， 大有大搞，細有細搞，細嘅就喺區議會搞，係嘛？好啦，而家去到最後一步啦，就係、是、上個禮拜公布選管會嘅選區劃大改變。我睇完之後，我等你擔心啊！你連個老巢都俾人掘走埋， 一分為二啊，係 將佢一分為二，係完全冇 point 嘅喎。 我哋睇翻就係全部係有跡可尋，係處心積慮嘅部署。 除咗你之外，我覺得另外一個荒誕嘅就係楊雪瑩。 楊雪瑩 喂，大坑佢嗰個選區係好 unique 嘅，其實本身係一個差唔多一個好獨立嘅社區嚟噶嘛，其實。 佢其實唔單止係部署呢一屆，因為部署埋下一屆點樣淨將佢嗰個區係去消滅嘅。 消滅咗佢係 啊。因為點解咧？灣仔區咧而家係更加多嘅商業活動，喺未來日子裏邊會更加多。即係換句話講， 佢夾硬將佢拼咗入去嗰個聖園嗰個。 居住嘅人口係會略少，咁即係。 他就要慢慢做手術，令到你神不知鬼不覺，又或者好像嘗試去掩人耳目，又或者用這個叫很簡單的人口改變，人口作為一個標準，那你就去削了你，但是令到個議會嗰個代議政制或者係嗰、那個那個代表性係更加被削弱，政即係區議會啊，連俾一啲有意義、有實質意義、正面意義嘅建議俾政府就地區行政都做唔到。 我覺得唔單止係削弱區議會嘅角色，嗱、啊、削弱區議會咧，就呢個長久以嚟政府都係想咁做嘅。我記得我喺政府嗰陣時咧提出過一個地方行政改革，就係將一個地區政務專員提升到一個地區小特首嘅角色，但係遇到相當大嘅反對力量，包括建制派。 建制派都 因為當你公務員嘅地區專員啊，能夠掌控權力嗰陣時咧，失去權力咪佢哋咯。而家就佢可以撳住嗰個地區專員嚟打，因為個區議會主席咧，成個主即係嗰個佔多數就控制喺建制派手上嘛。佢咪而家嗰啲 A.O. 好慘噶，因為我認識好多係做地區專員嗰啲 A.O. 嘅，即係走狗一樣啊！喂，大佬，人哋入去政府做，曾幾何時就天之驕子，係咪派落去做 D.O. 啊，我哋 District Officer， District Officer 啊，民政專員 都係其實民政專員就係其他教育啊、警察啊、紀律部隊、消防、地區辦事處嘅阿頭嚟噶嘛，因為佢 call 會噶嘛。 個履歷好好噶， 係啊，即係其他政府公務員要俾面佢噶嘛， 有實質嘅行政經驗噶， 係啊，以前基本上所有 high flyer 係要做完 DO 先至升官嘅，而家慘啦，而家啲 DO 落到去就成為建制派嘅呢啲嘅蛇齋餅種嘅走狗，去活動就中聯辦嘅副主任、新界辦、港島辦嗰啲人坐喺度做主禮嘉賓 ，DO 都係主禮嘉賓，不過。所有建制派就圍住中聯辦嗰啲人嘅，嗰啲 DO 就冇人睬佢哋嘅。然後跟住咧，而家甚至去到區議會裏邊咧，佢係跟住個區議會主席後邊。嗱，呢個就係一個好根本性嘅改變，係將港英喺80年代嘅代議政制以公務員為主體、行政主導體制，實際喺度改變。我想問共產黨咁多年話堅持行政主導體制，點解區議會唔係啊？ 喺呢度就唔俾啦，咁樣 係啊？點解個權唔係喺個地區專員嗰度啊？而係而家落咗喺建制派嗰度。好啦，然後跟住咩咧？就係搬埋龍門，都嗱之前我哋講過啦，由刺客、由小花、由長期嘅專業職工、地區社區幹事、部署，跟住大量嘅資源新家園協會派，都攞唔曬。 係 嗱，呢個就係香港人咧有啲硬骨頭嘅地方，攞唔曬之餘，出到最後一招搬龍門，通過選區劃界。哇！人口增長，喂，點解人口增長一定要咁樣設啫？係冇道理嘅喎，我覺得。 同埋以前咧，嗱每個嗱佢用總人數，跟住除一除啲區議會嘅議席，以前咧就用17,000下限，上限就22,000嚇作為一個基數嘅。今次咧其實係下調咗噶，即使而家香港嘅人口暴升去到750,000，但係今次咧係就用呢個16,500作為一個基數。 每一個區係少咗人。 每一個區反而是少了的，這個就是跟過去香港一直都是有個聲音， 即是為劃而劃了， 是的，應該其實是 要擴大那個選區的基數，從而令到區議員的視野應該是要拉闊一點，就不是再進一步收窄，現在反而再進一步收窄。 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來的， 220多個議席裏面新增就說所謂的21個，但其實207個裏面就再有部分可能幾十個就說什麼動動得到民建聯啊建制派啊嗰啲嘅議席嘅選區，不過咧更加多其實用嚟就係掩護去禮真嗰啲咧，就將我啊、將阿鄺俊宇啊、阿楊雪瑩啊呢啲咧就做大手術，去從而打擊我哋嘅選 區。 係啊，同埋唔單止係針對民主派添啦。嗱呢度睇到啦，真係好似阿細良咁講，呢個其實係專制政權嘅即係一啲嘅把戲嚟嘅。選舉制度搞啦，又 DQ 你啦，又喺選民登記嗰度啦，又即係執法不力啦，即係當有呢啲嘅中票嘅效果啦，咁又跟住建制派又配合啦，派出唔同嘅你話刺客又好，粉紅殺手又好， 同埋無限資源你都死啦， 係啦，蛇齋餅種，呢啲都搞你唔掂，呢啲都搞你唔掂，好似我咁啊，嗱，我過去選過四屆連任，我而家做到第18年啦，我對選過啲社區領袖又有啦，而委會主席又選過啦，碩士又對選過啦，醫生又對。選過啦， 直情將你個選區撤走咗。 律師又對選過，頂你個膽，搞你唔掂犯國威，我而家就搞你個區，就係咁啫嘛。其實而家 咁，你不如懟冧佢啦，即係一樣嘅啫嘛。我 咁啊，未去做到咁去。 喂，你遲早行到去好似菲律賓啊、委內瑞拉嗰步嘅啫喎。 即 係 唔係撤區？ 使乜撤啫？如果撤區都贏唔到咧，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荒誕嘅，香港人唔出聲。 你看住嗱，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幾樣嘢。點解我會覺得是一個政治的行為咧？呢、這個選區劃界，呢、這個馮華是一個撲街嚟嘅。點解咧？因為實際上話選管會的決定，但是我絕對不相信選管會你講出嚟你的原則是乜嘢？你問我應該是現存的原有的不變為主，係咪先？因為你不是話要全部打散佢再嚟過嘛。如果是咁嘅話，你嗰個根本上成個選舉制度就無法可依啊，根本係。 系， 同埋好 arbitrary 啊！我點知道你後邊背後有咩政治考慮，就出現咗而家嘅問題。 因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有講人口基數係一個重要，但係嗰個只係參考，亦都唔係硬性。過去除咗係人口咧，考慮社區嘅完整性啦、地理嘅獨特環境啦、形狀啦，仲要嗰個叫地區嘅聯繫性啦。你唔能夠山長水遠畫到好似瓦寧啊、gerrymander 啊、即係嗰類咁樣好奇形怪狀啊。分咩山頭、山腳、山腰都有啊，類似呢啲咁嘅選區噶嘛。咁但係今次咧，馮華就只係強調，總之係人口。如果淨係人口作為嘅話，咁啊唔需要你馮華大法官嘅選舉管理委員會去劃啦，係、就是、咯，好簡單啫嘛。 同埋好簡單，選管會點樣組成？一下邊嗰啲人咪又係公務員？ 係啊。 好啦，我問大家 ，DQ 主任 DQ 完嗰啲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之後，升官發財， 係 係咪長期踎喺度 D 三做咗十幾年啦？突然間做完之後升職，你想想自從 DQ 主任我都一早已經講啦，成個選舉制度是逐步崩潰嘅。點解？因為你將個公務員政治化啊嘛，佢自己去劃界嗰陣時候，佢個腦裏邊佢已經會諗啦。好多人話翻俾我聽啊，當日喐阿周庭嗰條友啊，自己本身啊都有政治取向嘅。 哦，即係佢可能自己投身又唔係人哋受命， 佢自己上身啊，唔係當然有人指示佢做，但係佢亦都自己上身。 請英可能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 喂，即字咁啊嘛， 一陣間我哋再講警隊嘅問題。你成個公務員將佢變成幹部啊嘛，好啦，變成幹部嘅話，佢哋自己會你自己眨一眨眼，佢已經識做嘅咯喎。係 啊， 你睇 DQ 咪咯， 仲要做多做到加零一添啊！ 喂，你睇 DQ 咪咯，你睇任審。喐啊！村上春樹咪咯，你單一單眼已經搞掂嘅咯，所以我就話你跟住今次，我就係話咧，香港慢慢輪入第三世界嘅選舉就係咁，將來會出現，未必會殺你，不過會有一箱一箱已經剔咗嘅選票擺喺度。 係啦，又或者點點下票，突然之間冇電， 呢個就係最後一步啦。 成個點票中心啊，黑咗一個鐘頭之後，突然之間啲票咧就轉咗咁樣。 一帶一路嘅選舉模式輸入香港啦。係嘛？唔單止一帶一路嘅妓女，啱琴日好似警方破獲一個一帶一路嘅， 係咩？ 專係嗰啲哈薩克啊、烏克蘭啊嗰啲， 已經唔係大陸啦。 唔係啊，叫佢個睇報紙叫做一帶一路雞竇。呢個一帶一路嘅選舉模式就搬嚟香港啦。你諗下，如果唔係有陣時候你諗唔諗到嗰個選區一路咁多年嘅選舉都係一種嘅已經變成一個約定俗成嘅一個咁樣嘅，你突然間將佢改變，係嘛？你要解釋嘅喎，我成日都話。你不可以只係攞個原則出嚟話人口喎、啊，我想問下程序上你可唔可以反對？ 程序上可以，不過佢聽唔聽係另外一回事。 但係佢而家會開公聽會啊？ 會開兩場，但係呢兩場亦都係好唔公義嘅，就選擇喺九龍嘅地方，對港島啊、對新界西啊、新界東部分嘅居民係非常之唔方便。如果你全香港你講緊有即係超過200個區都係受影響嘅話，你應該開足五場。同埋 我想問下，有冇人統計過究竟？建制派有多少人受影響？ 俾你聽啦，最受影響的如果係根據區議員的數目嘅話咧，超過一半嘅即係12位裏邊有6位受影響，選區劃界咧就係民協50%。 唔怪之馮檢基走人。 第二咧就係新民主同盟啊，我哋係我哋係即係超過40%嘅區議員受影響，我哋12位嘅區議員咧有5位嘅選區咧受影響，排第三咧就係民建聯。不過，如果係計百分比，因為民建聯佢區議員嘅人數多嘛，佢就30%，即係30%，佢哋嘅區議員嘅選區係受影響。再排第四位咧，就係民主黨，就26%，佢哋原有嘅區議員嘅選區受影響。但係如果你再睇翻嘅話咧， 咁你將泛民加埋，咪超過咩咯？30%咯。 係啦，個圖像就好清楚，就係上一次2015年嘅區選成績好嘅中小型嘅政黨。泛民主派中小型的政黨受打擊最大， 重點清除嘅對象， 仲有就係雙料議員啦，我呢啲啦，鄺俊宇啦，陶謹申啦，呢啲 鄺俊宇老巢俾人掘埋喎， 又係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 將佢有兩個嘅居屋苑咧，就幾座咧就劃走咗，就成為咗個純嘅公屋苑，公屋村。我咧就本來有公屋有居屋咧，就劃走咗，就成為一個純嘅私樓嘅區。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有陣時咧。 當然呢就是大家會說會不會大家過分了、我再講一次，當 DQ 是由選舉主任去執行的時候，所有的政治的判斷沒有，不是刑事調查來的，我們沒有足夠指無證據白紙黑字證明那個人犯罪，所有政治干預都是很隱蔽來進行，不是比你那麼容易去捉得到的，其實你只可以透過一些一件事一件事去將它建立回那個的相關，即是那個相互關係是怎樣。所以我絕對相信現在香港的公務員已經變成幹部體制，幹部體制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就是列寧式政黨下面的公務員，就是要跟黨保持一致的，在執行上都要保持一致的。英式公務員是不同的，英式公務員為什麼要不斷強調政治中立呢？就是因為執政黨會輪換的嘛，工黨執政好，保守黨執政又好，那個常務次官他是不需要承擔政治責任的。 今天做壞事可能明天就會對自己， 你今天走去搞李卓人，李卓人明天做部長的嘛， 是 吧？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的。 還有呢，我會預計呢2019年呢都是用這個的選舉主任去行使 DQ 的權力，去 DQ 一些民主派的候選人呢是一定會做，但是有針對性。譬如說又是新民主同盟或者民協，這些他不能夠用 DQ 了，或者不能夠將我們扣連港獨或者是自決，那就唯有是用這個選舉劃界，所以他是很多把刀放在桌面，我看看選哪把刀去用， 還有就是等於那些酷刑大師一樣，拿個電鑽鑽你的牙又得，拿個鉗崩你指甲又得，跟住拿火辣你又得，係嘛？嗱，而家第二樣嘢就係話咧，我再一次講，其實呢個你根本性要政府回應呢個問題。首先而家民建聯嘅前副主席劉江華係執掌呢個民政事務局，而民政事務局隔離嗰個民政事務局嘅常秘，副局長啊， 副局長啊， 陳積志，亦都係咧投靠老咗嘅一個政務官出身。好啦。然後選舉主任是由地區 DO 兼任的，那你就糟糕了，因為 DO 他的升遷就是受這兩條友影響了， 由他們負責， 所以你解釋到為什麼由何志平一路到曾德成一路到劉江華，民政事務局長是由推行問責制以來是沒有改變過由親中人士出任的，當然有 mission 啦，你有個任務俾佢先至，要交俾佢啦，係嘛？保安局長都唔係由親中人士出任喎，點解唯獨是財政司都唔係，政務司都唔 係， 反而 民政就係， 反而民政事務就係，因為民政事務管咩？管新聞處，管選舉，選區劃界，區議會撥款， 地區好多網絡都係會就呢個。 你搞組織工作，共產黨最叻最叻咩咧？搞組織工作，佢打冧國民黨都係靠組織工作。怎樣滲沙子挖牆腳，逐步逐步摧毀那些被視為敵對勢力的組織，現在就是將公帑再加上他們的資源結合，政府有公權力，他們有無限的資源，你兩樣夾在一起就玩完了，其實真的這個是一個以前未出現過的局面的，我覺得是 DQ 主任出現之後才江河日下，就是骨牌效應，因為很簡單，你做了第一次雞你以後就沒有廉恥了嘛，你咪唯有大家互相攀比去到盡， 突破咗啦嘛，已經係。 第一，你突破咗個心理防線；第二，你會受到家長啊。喂，好多人會因為咁樣而 cut corner 走至競升官噶嘛。 係咯，佢如果咁核突，咦，反而係掂喎。 驚乜嘢啊？ 係 嘛？可能隨時受到表揚添。咁所以我就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諗大家點都要動員去反對呢、這個。馮華的選管會，我覺得甚至要他們負擔的政治責任。 我想強調這個也是牽一發動全身，也是針對這個風雲計劃的，因為民主派呢因為今次這樣的選區劃界呢有不少區的協調又要重新禮過，那裡又要拖慢了整個協調。風雲計劃就是當民主派透過民主動力的協調機制之後，有些的白區有些的吉位出來就由風雲戰士是去填補空缺嘛，跟著拉長條戰線， 現在突然間整個 map 改變了， 是啦，換句話說不單止民主派要可能是牽一發動全身，連民主動力會延遲那個協調的結果出現，而風雲計劃又再聯同埋風雲戰士咧，又再遲咗幾個月落區。記住，我哋選舉唔單止係同自己鬥啦，自己嘅地區工作啦。 啊，唔單止係同我哋嘅選舉對手建制派去鬥，但有一樣嘢係鬥唔過就係時間啊嘛。因為地區工作係細水長流嘅一啲工作，你唔能夠今日落區就聽日有結果，或者係能夠話俾市民知你係投放有足夠嘅心力係去進行地區工作、提供服務噶嘛。所以咧，點解政府咧只係好獨就咁解？ 同埋你漏咗一樣嘢，仲有同自己人鬥， 同自己人鬥， 仲有好多大量嘅假民主派嘅人出現，走去戒票噶嘛。所以我就話咧，即係有陣時，雖然好多人話香港好多港豬，我成日都唔係好贊成。如果港豬多，你想想他已經無所不用其極，都沒有辦法全面在那個區議會選舉的層面將所有其他的收歸，即是天下統一，所以他才至要用到這麼密集的方法嘛。現在終於用到選舉劃界，所以我說下一步就是一箱一箱選票印好的了，其實不是很遠的，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大家覺得說不會吧，好像菲律賓，好像其他那些國家賄選，不會吧，你看選舉劃界你就知道了，這個很明顯的。呢啲喺其他嘅獨裁國家威權體制裏面無日無之啊！以前馬來西亞都係咁噶，新加坡又係咁噶，所以唔係一啲嘅好特別嘅嘢嚟嘅啫。其實只不過香港人習慣咗英治時代嗰種公務員嘅，即係用官僚理性，用呢個技術官僚嘅角度去處理問題，唔係用政治角度，所以咪信任佢哋咯。DQ 主任其實是已經是徹底改變了這件事了。 當香港已經淪落到有豆腐渣工程，這些是離大陸不遠的。 跟住我們休息一陣回來講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也是反映到香港離大陸不遠的，就是講下這個警察援助急協會逼到這個發展局長黃偉麟跪低認錯這件事。 今天來到大埔街市富善街，這個我們第三間實體店，這次的突破就是這一間是地鋪來的，咁就係非常之方便啦，有好多每逢開張新店咧都超級優惠噶啦，其實即係街坊必買嗰啲嘢咧平到你唔信噶啦。今次主打嘅就係我哋宣傳咗好耐嘅原味雞啦，原味雞咧街度賣緊98蚊，呢度係50蚊一隻啫。好啦，第二啲盛大嘅優惠咧，就係咧，你只要買夠300蚊嘢咧，係有3個月有禮物送喎，啲禮物相當貴重喎，你嚟睇下，係冇條件嘅喎，你買300蚊，即刻送一份俾你，下個月你嚟就得噶啦，就攞第二份，再下個月咧，你就攞第三份，你行個街市行入嚟攞就得噶啦。